的拥挤，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Oh yeah, for my baby。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神光。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 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陶喆1997年个人首张同名专辑 David 陶。这是一张风格极为完整的 R&B 的专辑，不仅给陶喆带来极高的关注度，也翻开了中文歌坛 R&B 风潮的新篇章。接下来说到2009年的9月份的陈奕迅推出一张专辑叫做《上五楼的快活》，当时所谓的小众风格呢，在中文市场异军突起，陈奕迅也没有隔岸观火，像吴青峰、蔡健雅、范晓萱等等抛出橄榄枝。那接下来听听看这些人共同为他打造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床头灯》，葛大为作词，李宇环作曲。 要上车窗转钥匙，清熄火，世界难得安静几秒钟，心里面的尽头突然特写，我已经习惯多久的过结果，曾经梦想拯救宇宙，许多年以后

到最后才能给我一丝希望。你是无情的伤口，你拼命的咬一口，再多的爱也不够，都不够，不够，这完美心会一碰就碎，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丝希望。你是无形的伤口，你拼命的咬一口，再多的爱也不够，都不够，不够，这完美伤口。你是无形的伤口，你拼命的咬一口，再多的爱也不够，都不够，不够，这完美。 12年前的今天 ，Angela 张韶涵推出专辑第5季，我们听到的是这里面的《白白的》，用坚毅而清亮的声线呢，唱出了对于爱情的不舍和无奈啊。2003年的9月26号 ，Gigi 梁咏琪推出了粤语专辑《我想我唱》。同年，她和金城武还主演了电影《向左走，向右走》，这是很多啊文艺青年们当年必追的一部电影啊。那么这里面的粤语主题曲《两人的幸运》呢，特别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接下来有请 Gigi 梁咏琪。 明明像两点水醉到一边，怎会一息之间归于上天？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相隔一幅玻璃敲进内心，宁愿从来未接近，天各一方终于等到陌生。和你若不相识不相衬，灵觅爱侣也会甘心。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发火花，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功夫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一刻怎么得我自己？除非这繁星都市停载不起一刻心醉梦死，如我再荒岛里相识你，便没法再错过得起。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发火花，沿途才能被逐转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

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颗永不安静的心，容易蠢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2007年的九月份，李宗盛推出了一张 live 的实况专辑，叫《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这张专辑所有作品是来自于李宗盛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个人的第一次大型售票作品演唱会。这张专辑非常经典，值得珍藏哈。我们刚刚听到，这是他翻唱自己写给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说到赵传，当年李宗盛碰见郁郁不得志的赵传，为他打造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那这首歌就是李宗盛知道了赵传经历的种种不顺之后，为他度身定做的。虽然翻唱版本这几十年有很多很多，但是最为经典的当然还是赵传本人的版本了。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安排1990年赵传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这首《安静了》选择 SHE 2008年9月份的专辑《我的电台 FM SHE》。他们曾经在《借口》那首歌曲当中呢，拼贴了周董的很多的歌名。后来周杰伦听过之后，觉得给别人拼不如自己拼给 SHE。于是呢，周杰伦跟 Selina 联手创作了这首《安静了》，我觉得也是呼应了周杰伦的那首《安静》哈。OK， 那接下来呢，回到榜上来看到本周 Top 40排的第11位啊，曾经的 SHE 的一首歌曲《听袁惟仁弹吉他》的创作人张简君伟为 Selina 杨云晴写的这首《你不适合两个人》。这里是麒麟正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的中歌榜，如果大家有空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稍后我们全国版再见。 谢谢你给过我无尽的快乐，该知足了。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段旅程，我会记得。我们都是聪明的人，进退都晓得，却在爱情里失手了。曾以为爱无所不能，是我自负了，想得太过天真。当时相爱的我们为了爱而奋不顾身，倾盆大雨淋湿了我们都能自得其乐，生活曲折日子却深刻，两颗心紧靠着。后来迷失的我们好好说句话都难了，终于你开口说了你并不适合两个人，不适合两个人，当初怎会爱着。我们都是从晓得，却在爱情里失手了。曾以为爱无所不能，是我自负了，想得太过天真。当时相爱的我们为了爱而奋不顾身，倾盆大雨淋湿了我们都能自得其乐，生活

本周已经是我们今年空降七连冠了，来听空降的冠军华研旗下十二组歌手，包括林宥嘉、动力火车、周慧、耿思汉、 FIR 飞儿乐团、李友廷、郁可唯、 Karen Chichi、 陈浩森、严艺格、文慧茹没有才能组合映月思念隔空合唱，叫城里的月光2021。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洒满整个夜晚。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 知的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承受难受忍受接受，穿过欲望的路口，走着看着坚强着盼望着解脱。朋友啊，你为何还执着找不到一处灿烂的烟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有我为你唱首歌。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 这是上周的空降第一名，本周的亚军歌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情真意切》娓娓道来。另外我们看到本期榜单的冠亚季军都是连续三周的空降冠军，下面带来的是两周前上榜夺冠本周第三，张靓颖为在9月30号即将上映的电影《长津湖》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最可爱的人》。 听那年风雪回响，春来

不用留人在人海，终于不再等待，一带着彩虹走过来，改变我灵魂里灰色的地带。我像一个小 本周榜单前三名都是空降冠军的身份，而第四名则是本周的火箭哥，单周升幅最大，从上周的第八上升到了第四，升幅达到四个榜位。吴莫愁全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叫《盛开》。另外呢，在上榜时间最长的恒星歌方面呢，锁定到了六周的榜龄。我们来听最好成绩第六，本周排在第25，金海心上榜六周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反方向流浪》。这里是麒麟在周末为各位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继续关注本期榜单的榜上歌还有推荐的新歌，稍后见吧。 你走进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在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我只好假装去说谎，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在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也曾渴望，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往反方向流浪，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说谎去流浪很幸福。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我在北京，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明天呢是全新一期榜单的出发日，接榜日。那么这个小时我们来从本期的榜单出发，小小的总结预热，重温一下榜上歌和推荐的新歌。那么在本周 Top 40的新歌推荐方面，有两支乐队打头阵，而且是9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后期两个重要时间节点的代表性的乐队。首先是新歌一号，这也是之前的全中国强力首播，果味 VC 乐队，这首唱出了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起跑线的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 第一次扔玩具，第一次遇见你，你在路途中，第一次选方向，第一次脸红，第一次被亲吻额头，第一次哭着分手。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没有满天的欲望。自被欺骗，第一次怕孤单，日落绚烂，第一次会思念，第一次不羁，第一次离开了故乡，第一次含泪微笑。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第一次永不会忘记的双眼，是多年后心碎的美丽海洋，美丽海洋。光在讲述丘陵的风景，只穿一个钱，无畏清退，成长的灯光中回不去的美丽海洋。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没有满天的欲望。第一次永不会忘记的双眼，是多年后心碎的美丽海洋，美丽海洋。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害怕未来会怎样。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闹出圣洁的眼睛，像美丽海洋四散风霜。 漫漫，终有尽头，还有彼岸，山有巅峰，潮起潮落，消亡重生，连绵沙丘，终有边境，生有悲欢，终有聚散，命运之途，荆棘丛生，尝尽苦涩，终将甘露。 这是黑豹乐队全新 EP 逆观的主打歌曲，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近主唱张琪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为这支传奇乐队又引来了一波的流量。而且从2012年张琪加入黑豹算起，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真的是时光荏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除了果味 VC 和黑豹乐队之外，本周的新歌方面还有好妹妹乐队、李荣浩、阿兰、波兰童话、梁心怡、孙子涵、朱星杰和严泽欢的新歌进入到推荐行列当中，将会在明天的揭榜专题时段首次起跑。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两位非常会唱歌的女歌手，首先是本周新歌上榜第11名梁静茹的《今天半永久》，收录在2021年她的全新 EP《时光随想三日思》当中。轻电子的曲风让梁静茹融化心灵的歌声加入了一点轻巧的律动。 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温暖豢养腐烂，心回一番热一番， 怎么细心打算，难免有遗憾，多信誓旦旦，永久的光环。 起想在一起，我只想要你的出席，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出席，没有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长夜将近，最后不知一出的那就是感情。 做了妈妈的徐佳莹在音乐上却是回归本真，推出了这首有着些许少女心的歌曲，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4，叫做《雏形》，巧妙地用这个词来比喻情感、懵懂、初心、呵护、成长等等等等。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张杰的全新专辑《值得更好的》，一首首顺序发表的主打单曲都在我们中歌榜先期亮相，而他也成为目前本期榜单当中同时上榜歌曲最多的歌手，有四首歌同期在 Top 40当中出现，第33名《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第32名《看啊看》，第17名《染色体》，以及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这首排在第6的《最用过心的》。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歌榜，我们明天接榜专题时段再见，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 找到了吗？对于期望，我们都有不同的答案。想起他了，还是习惯被忽然偷袭的记忆打断。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只有那是才能承受的。如果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时光幸好有那一段的陪伴，谁能忘了每个愿望，只是还会不会一样勇敢。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只有那时才能承受的，如果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最用心过着，最有故事的，那时候的我们最快乐。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到最后想起还会笑的，那时候对什么都最真心的。 平凡。